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到北京呢？其实说实话啊，北京的春天是非常不容易把握的，就好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来了又走了，当你想拉她的手的时候呢，她就会离你远一点，哎，当你不理她的时候，她又会靠你近一点向你撒个娇，当你爱上她的时候，她就已经真的走远了，夏姑娘就来了。当然了，老北京人管立春这一天啊叫做咬春。咬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咬的草根断则百事可做。立春对于北京人来说，可能对于大部分北方人来说，春天都似乎要早一些。就比如说今年的立春是2月3号嘛，那个时候可能连绿芽都在孕育当中，没有这个春意可说啊。可是一不小心过了3月中旬，哎，4月一到，夏天就来了。那么春天即将到来，可能我一直在说，哎呀，春天要来了，春天要来了，但是突然一场大雪啪啪打脸，那么春天究竟来了没有呢？我觉得春天已经在身边了，所以呢，我们要珍惜目前的大好春光，趁着春光尚好，趁着春笋破土而出，趁着田间的野菜已经蓄势待挖了，那我们就来狠狠地咬上一口春天，来说一说春天的美食。老北京的春日打开方式，一就是要尝一尝春天的嫩，开春的第一口一定要吃这个荠菜。春雨之后，哎，鲜嫩清爽的荠菜除了可以用来包馄饨、包饺子、包包子，还可以凉拌炒鸡蛋、炒肉丝儿或者炒豆腐，反正啊，每年吃上这一口荠菜，感觉春天的味道就来了。春天的嫩啊，再来品一品春天的香。俗话说，雨前香椿嫩无丝儿，香椿芽也是春天的绿色主打菜。而且啊，这个香椿好多小朋友不爱吃，但是呢，长大之后就发现越吃越香。最有名的一道菜就是香椿炒鸡蛋，也是最常见的一道吃法，也是受到北京人乃至北方人最喜欢的。当然除了香椿炒鸡蛋，还有呢就是炸香椿鱼儿。哎，这个怎么吃呢？南方人啊可能吃的少一些。香椿鱼儿啊，就是把这个细嫩的香椿芽裹上鸡蛋和面粉，然后再放上一点椒盐炸着吃，吃起来特别的鲜香爽口。哎，再来一杯牛二，哎，生活就圆满了。春天的嫩，品完了春天的香，接下来就是要吃一吃春天的甜。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小学课本里边有一篇文章啊，叫做榆钱饭。哎，就是一串串金黄的榆钱挂满枝头的时候，春天就来了，尝春吃春甜的时候就到了。这榆钱怎么吃呢？榆钱可以用来煮粥，而且榆钱煮的粥是又滑又香，单加上白糖就更加的香甜了。虽然现在啊也不怎么吃了，这个榆钱树呢也少了，但是啊，对于80、90乃至70的童年里面，就是春天呢就是要爬上树，将这个榆钱不洗直接塞到嘴里边吃，非常值得怀念。而且老一辈啊，爷爷奶奶也经常跟我们说，哎呀，我们那个时候没有饭吃，都是吃这个榆钱饭。所以呢，榆钱不仅仅是春天的味道，更是童年的味道。每次一到春天啊，大家都会说春困夏乏秋打盹儿，春天特别容易犯困。但是有一个防春困的小妙招，哎，也是跟吃有关系。什么办法呢？就是将这个花椒芽、嫩杏叶、嫩柳芽淋上麻油和香醋，再拌上点蒜泥、姜汁和黄酱，哎，特别治这个春困。我觉得现在就跟吃个芥末一样啊，给提神醒脑。而且啊，这个花椒芽、杏叶和柳芽吃起来呢都有点泛苦，有点麻，所以呢吃完之后就会神清气爽。不过啊，可能重口味的人才能够接受。 刚刚说的呢都跟植物有关系，其实还有一道菜它本身就带着春字儿，也是春天必吃的，就是要吃春饼。可以说除了荠菜之外啊，一直到今天还特别受欢迎的就是春饼了。切的极薄的这个酱肉和小肚，哎，再加上一些韭菜炒豆芽，摊鸡蛋也可以，裹上春饼狠狠地咬下一口，哎，这个汁水都能够流到手上啊，解馋还果腹，非常好吃的春天美食。说到这儿呢，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得先听首歌，一会儿回来接着踏春。 只有我知道它在哪里，下过一阵细雨，我们不言不语，一步高一步低，呼吸温柔空气，温柔握在手里，笑容藏在眼里，风吹动翠绿的杨柳丝，朦朦胧胧的一种心情，忽冷忽热的一种心情，春日的阳光照亮每一个地方，陪着你我愿意走进天地苍茫。留下多少记忆，从前的以后的到时候就想起，季节匆匆来去，生命不可思议，好好抓住片刻的欢喜，一个漫长冬季消失一夜之间，阳光里悄悄地浮动春天气息，一颗小小种子已经埋进土地，只有我知道它在哪里，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身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刚刚呢说到了老北京人啊，这个春天该怎么吃，吃什么。其实要说这个春天的吃吃喝喝，南方的朋友可能就会不服了，哎，因为吃吃喝喝这件事情南方人也是非常的擅长的。就比如说上海的这个腌笃鲜，就是用鲜笋和冬笋两种全然不同的风味啊，就好比苏州人一年四季会吃不同做法的猪肉一样，开春必须要吃酱汁肉，夏天要吃荷叶粉蒸肉，秋天吃扣肉， 冬天呢也少不了酱方，吃的就是格外的这种情致。扬州人啊也有两大享受，就是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儿。这个早上啊指的就是吃早茶，扬州的早茶丝毫不亚于广州的早茶水平。而这个野春和富春在扬州也是久负盛名的喝早茶的地方，当地人呢会把那里称为叫做茶社。而且啊，尤其是到现在春天也是品尝这个蟹黄汤包的季节，扬州的汤包是个大皮儿薄，拎起来就好像一个透明的小灯笼一样。当然自然不能像吃小笼包一样去咬，而是要用吸管先小口的把这个汤汁吸掉，等到汤汁黏厚与这个蟹黄肉馅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再蘸上一点加入姜丝的醋。另外啊，像这个三丁包和豆腐皮包也是春天早茶必备的茶点。春天必吃的还有一个叫做烫干丝儿，不妨也来尝一尝。当然了，如果你的胃还有富裕的话，不如再来一碗蟹子馄饨和阳春面。其实说完了春天的美味啊，春天呢还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赏花。一入三月就是草长莺飞，温暖宜人的春天就要来了。当然对于北京人来说也是北京最美的时节，无论是在北京城中还是周边，到处都是含苞欲放的花朵。今天呢孟阳去给大家整理了这个春天北京赏花的时刻表，我们来把这个北京城的满园春色看个遍。首先就来看一看梅花。梅花最佳赏花的季节呢是二月到四月，去哪儿看呢？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个卧佛寺，位于海淀区卧佛寺路北京植物园内，香山寿安山南路的卧佛寺啊，始建于唐贞观年间，一直以来呢都是北京地区赏腊梅的圣地。腊梅啊也是北方早春开花的植物之一，当然也是京城开放最早的花卉，所以呢也有京华第一枝儿的美誉。卧佛寺天王殿前面有一棵古腊梅，它的种植年代没有确切的记载，但是啊，据传栽植于唐代贞观年间，是京城的腊梅之冠。除了卧佛寺，还可以去到红螺寺。红螺寺啊，位于怀柔区雁西湖镇的红螺山脚下。红螺寺呢，始建于东晋，扩建于盛唐，也是中国北方享有极高地位的佛教名山。数百年前呢，就有南有普陀，北有红螺之说。这个寺里面啊，也有很多的梅树，将近几百棵，尤其是历来最早的腊梅，在元旦前后就已经进入到了盛放期。即使错过了腊梅，现在三月去的话呢，也可以看到很多的红梅、粉梅、绿梅等等精品的盆栽梅花。除了红螺寺、卧佛寺，当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香山公园。香山公园有一个腊梅谷，这个腊梅谷已经建了十多年了。如今啊，在这个谷里面有将近100多棵的腊梅，已经初具规模了。据说在香山种植梅树是谁的主意呢？是乾隆爷的主意。有一次啊，乾隆临幸香山静怡园，就吟诗一首，诗中说道：梅与北地不宜，而香山土脉殊胜，会树皆一枝。于是这个腊梅谷由此而生。除了这些地方啊，在东城区崇文门东大街有一个明城墙的遗址公园，在这个遗址公园呢，也是种植了很多以国槐为主、银杏、油松为点缀的乔花，以及花色非常淡雅的山桃、山杏、海棠等等能够烘托气氛的树木。当然还有很多古树，梅花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在早春时节，也建议大家可以去到这个明城墙的遗址公园来赏一赏花。除了梅花，接下来开完梅花是什么花了呢？就要考一考大家了。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

荆南离乡，哎，这里啊就自古就有这个称号，就是荆南离乡，每年呢也会举办梨花节。这里的荆白梨大家族主题公园有一片百年的梨树园，树龄最长的在300年以上，最粗的直径有80多厘米，树形非常的漂亮，树叶也很茂盛，而且布局错落有致。走到梨园之后呢，你就会发现枝头上一片银白，花瓣就好像凝脂一样，花蕊又好像琼浆一样，素洁当中又别有一番清丽。再来就是门头沟区的东山村，门头沟君山镇的东山村啊，北倚香山，由香山古道直通主峰，沿着古道而上，两侧有古碉堡、古磨盘、石刻、石盘等等零星分布，奇形怪状的石头和各色花样的花果树木也是应接不暇。当然随着季节变换，花呢也随之而变，在春天的时候来到这儿，最惊艳的就是可以看到梨花。对于一个吃货而言，我特别喜欢看梨花、桃花，因为什么呢？看完之后，到了春天还可以吃。不过有一些浪漫的朋友喜欢樱花，哎，一想到樱花呢，大家会觉得要去某岛国或者是韩国来看。现在不去韩国、不去岛国，也可以来看到樱花，去哪儿看呢？来到玉渊潭公园。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的玉渊潭公园其实有非常悠久的历史，它曾经是金中都西北郊的湖泽湿地，在辽金时代就拥有一大批的士大夫粉丝。玉渊潭的樱花呢，也是春天最值得一看的，遍体飞舞的樱花尽显春意，在这儿呢，你的确能够体验到粉雪的浪漫，也是作为北京排名第一的春季赏樱之地，实至名归。 晨起向草原广阔，层层风雨不能阻隔，总有云开日出时候，万丈阳光照耀你我，晨起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雪天地一片苍茫，一剪寒梅傲立雪中，只为一人飘香，爱我所爱无怨无悔，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梦瑶，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听游天下。今天呢，我们来到帝都北京，来一个春天三部曲。哎，刚刚是吃吃喝喝，然后要赏花，第三步呢，就是要买新衣服喽。好啦，今天我们刚刚看完了梨花，看完了樱花，还看了梅花，接下来看什么花呢？看一看海棠花。海棠花的花季啊，也是在三月底到四月中旬。那么去哪儿看海棠花呢？首先来到元大都遗址公园，位于朝阳区建安东路。元大都遗址公园啊，是北京保存最完整的夯土结构的元代城墙沿线，靠着护城河建立起的一座清水景观公园。而海棠花溪也是元大都遗址公园十个景区之一，是北京市海棠品种最多、数量最大的海棠园，也是喜欢花、爱拍摄花的观赏海棠的主要地和最佳的取景地。每年春天啊，这里的海棠花节和植物园的桃花、玉渊潭的樱花节一起，都可以算得上是北京城内可以参与的三大花市。事情的事，当然啦，也可以来到宋庆龄的故居，在后海的北沿西端46号。宋庆龄女士啊，就非常的喜欢海棠花，在每年的四月上旬，娇艳的海棠就好像天边的朝霞一样。到了秋天的时候呢，宋庆龄还会把海棠结下来的累累硕果做成海棠酱，送给她的亲人和朋友。如今伊人已逝，受到她呵护的凤凰槐、明开夜荷等名树还在，赏花赏树，怀念先贤，仿佛她从未离去。陶然亭公园啊，其实也是一个赏海棠花的圣地。它呢是在北京城南隅的燕京名胜陶然亭为中心规划设计的一个城市园林。植被覆盖率非常的高，而且环境优美，沿线呢还有很多优美的人造自然景观和仿建了中国六省九地的知名历史名亭，所以喜欢建筑的朋友啊，可以去那边看一看。而且呢，公园目前已经连续多年种植营造以海棠为主的春季观花的植物景观，目前呢也已经集齐了海棠的四个品种，可以召唤神龙了。哎，说到这个海棠的四个品种，也要考考大家，哪四个品种呢？分别是西府海棠、垂丝海棠、贴梗海棠、木瓜海棠。给大家来上了一课啊，一会儿要考考大家都是哪四个，反正我也没记住。不过呢，如果你喜欢海棠花的话呢，可以去到元大都遗址公园，也可以去到宋庆龄故居以及陶然亭公园来赏一赏海棠花。说完海棠花呀，接下来要说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的花，就是郁金香。因为小的时候看童话故事的时候，有小公主是长在郁金香里面的，所以郁金香呢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高雅纯洁。当然啦，在北京也有看郁金香的地方，郁金香的花期可能会稍微晚一些，大概是在四月份到五月上旬。当然如果你觉得顺义的鲜花港交通不方便的话呢，在中山公园也可以来看郁金香。这里的郁金香呢大概有数十万株，红的、白的、粉的、黄的、紫的、黑的，什么颜色的都有，色彩非常的亮丽啊。而且去到那儿之后，感觉这些郁金香都在争奇斗艳。而且从四月开始到五月中旬啊，中山公园还会迎来海棠、丁香、碧桃、牡丹、紫藤、月季、芍药等很多的传统名花树的绽放。当然如果喜欢花海般的感觉，那么国际鲜花港还是不容错过的。位于顺义区的杨镇那边，溪水潺潺，蝴蝶翩翩，感受一下异域的风情也是不错的。除了刚刚说的这些花，还有杏花、桃花等等，春天感觉就是一个花的海洋。很多身边的朋友也选择在春天的时候拍拍婚纱照，当然采春、踏春、吃

what I am， 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是做舞者的光荣，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末，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天空海阔。